二者不是菩提涅槃，年轻应体，在如今的世境圆明，能生助缘，缘所宜者。在上一次我们讲这两种根本，第一种介绍出来，第一种是讲六道凡夫的生死根本，虽然重点呢是讲的六道凡夫，实际上呢将二乘以及全教菩萨都包括在其中。那么今天讲这个菩提涅槃的根本，可以说这是纯粹大乘菩萨，是原始的菩萨，原是讲圆满，实是讲的真实，不是说的全教教程。那么我们要学佛，首先我们自己先得问问自己，我们要想成就菩萨的果报呢，还是依然愿意得一个人天果报？假如我们要想成就原始菩萨的果报，那么这个第二种根本呢就非常重要，这是诸佛之所以成佛的大根大本。那么我们先说一说菩提涅槃。菩提在佛经里面呢通常说三种，有分证究竟真心，此地所指的是指真心菩提。真心菩提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根本智，涅槃这个翻译有许多种啊，就是有许多种的翻法，许多种里面最常用的是用圆寂两个字。圆是指的圆满，寂是指的寂灭。圆满是对功德讲的，寂灭是从断证上讲的。合起来说，功德本来是圆满，而一切虚妄也本来是极尽的。那么涅槃在佛经里面呢也设有三种，所谓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性尽涅槃。那么这个地方所指的不是说有余无余，而是指的性尽涅槃。性尽涅槃呢就是真如离体，这是我们应当要明了的。所以虽然我们看这个经上 菩提涅槃，这个菩提是指哪一种菩提，涅槃是指哪一种涅槃，都要把它搞清楚。为什么呢？你要弄不清楚的话，小乘阿罗汉也有涅槃了。这个地方不是讲的小乘阿罗汉，也不是讲圆觉的，而是讲大乘圆顿教法这个教义里面的所说的菩提涅槃，所以这个菩提是讲的真心，刚才讲的就是根本智。涅槃呢是讲真如离体。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意思就是教我们用根本智其如真如离体，我们这个说话不得不从方便上来讲，根本智是能成无上道的智，能成了，这从方便上说，真如离体是所证的离体。但是诸位要晓得，能证所证呢是一不是二，所以心经后面说无智也无德，那个智呢就是能证之智，也就是我们此地讲的菩提，那个德呢就是所证的德，也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涅槃。那么心经里面讲呢，无智也无德了，那在此地为什么又提一个菩提涅槃呢？这就是不得已而方便说。入了这个境界，诸位要晓得根本智里面没有一念的，起一个念头啊，我有菩提了，那错了，那你这是迷惑颠倒这实在是不得已而勉强设这么一个名词所以我们对这个名相呢要清楚，但是不能执着决定不能执着实在讲空有是一桩事情，是一不是二几时悟得空有不二了，你就入这个境界了。实实在在说，我们现今天这个修学的机会比古人真实来的方便但是怎么样，我们不会用你比如说诸位同学们现在无论是在家出家电视是很普遍的，你们有没有看天天看电视呢？看电视有没有觉悟到空有不二呢？电视机打开了，你看里面画面有啊，有是真有是假有了，有当即就是空啊，空有不二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从这个理要悟如了，我们现前这个十法界一真庄严山河大地芸芸众生呢，就是荧幕里的现实相可是荧幕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道理佛在唯识里面说得非常的详细我们见的这个相叫相虚相所以它不是真的，它是虚妄的但是虚妄的它有，虽有啊，当体就是空所以说有而非有空而非空 希望诸位啊，天天看电视，天天提起这一个觉照的功夫。果真要能够提得起来，我相信不久诸位就开悟了。所以这个看电视的时候，万不可以迷在那个画面上。画面可以看，要晓得当体即是空。从这个里面去看空有不二的道理。那么换句话说，正可以借这个机缘呢来修行啊，修不二法门。一法会了，其余的都会了。所以是一界一切，一法通达了，一切都通达了。那么也就是这个理也很难讲啊，就是能证之智，所证之理啊，因为它是疑，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一个能证，说一个所证啊。心里起一个能证所证，那就是无明啊，那就不是证智啊。正智是境界清清楚楚，所以说理智一如啊，不起一个妄念啊，那么是不是要修呢？修都是多余的。可不可以不修呢？不修又不能证得，修又是多余的，不修又不能证得。这是禅家所谓向上一着啊，我们先前所研究的几部大经都是圆证菩萨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我们可以提出来谈谈，对我们初学的人呢，不能说没有帮助，是有很大的帮助。可是我们修学啊，要脚踏实地，不可以好高骛远，我们才能够有成就。那么这个意思，无论在哪一部经里面，楞严虽然说的那么高，它确实是脚踏实地，为什么呢？本经它的大主义叫我们什么？持戒念佛啊！你要不相信，把最重要的那个第六卷，你们看看啊，第六卷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后面。四种清净明慧啊，是叫我们持戒，而观音示智啊，是叫我们念佛。所以楞严经修行的方法呢，归宗于持戒念佛啊。即使是六祖坛经都不例外。那么像华严，像大智度论，都是在持戒念佛啊，可见的圆顿大菩萨他们修学的方法是脚踏实地。为什么说 学是多余的。此地说了，圆清净体呀、啊，圆是原来，本来就是清净啊。如果说修了以后才清净，那么这个圆字就用不上了。圆是原本的，可见的不必等待修学，本来就是清净的。换句话说，一切众生每一个人的阴心呢都是清净的，每一个人的本性呢也都是清净的。所谓迷，所谓染污，通识方便说，真性要固然会迷会染污，那就不叫真性了。因为佛法里面讲那个真的定义呀、啊，是永远不会变异的。他要会染，要是会迷，那他就不真了，不能叫真性了。所以凡是讲到迷惑染污，你看看都用什么叫妄啊，不是真的。那么由此可知，无明它本来就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这个道理啊，在本经第四卷会有很详细的讨论。真性呢，所以再生不正呢，再凡不减啊，不增不减。心经里面所讲的不垢不净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中观论里面八不啊也是说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自己要明了，要能够相信。更重要的呀，是要直下承当。诸佛菩萨之所以能修成佛菩萨，就是他有信心，他相信自己有清净心，相信自己本具的菩提涅槃，与十方诸佛一切众生无二无别，他能够信得过自己呀、啊，所以他成就了。我们之所以不能成就呢，说实在话，我们没有信心。这是很大很大的错误。佛在楞严会上就是教给我们认识真妄两种根本。如果要希望成就佛道，必须要舍弃妄本，要取真本作为本修因，就是修行最根本的这个清净缘。我们讲四种缘：清净缘、所缘缘、无间缘、增上缘，要以这个为清净缘，那就对了。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都会成就。那么后面这个二十五圆通章里面，二十五位菩萨代表的就是一切法门，但是他们的修学呢，都是用无实菩提涅槃圆清净体，都是用这个为本修业，所以个个成就。 那么这个因地心也就是佛平常给我们讲的一切众生呢先前的第八识，第八识诸位要晓得是真妄合合之体，从真根上来讲呢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那一分净识啊。真体的一部分，从妄本上来讲呢就是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无明的一部分啊，阿赖耶叫真妄合合。那么诸位要是把这个道理要是明白了，你才晓得佛所讲的真妄不二啊，是一不是二啊。所谓真呢就是觉的那一部分，所谓妄呢就是迷的那一部分，实际上觉迷是同一个体，同一个根源，不是两桩事情，它是一桩事情。但是虽然是一个根源一个离体，它可是两个相，因此就有两种不同的作用啊。你比如说水，水平常在一般通常的温度底下它是一体，如果在零下呢它就变成结成冰，冰虽然是水不错，是一桩事情，冰就是水，水就是冰啊。可是冰与水的相不一样，因此它的作用啊也就不相同了。啊，那么这个道理比较浅显，我们容易懂。所以觉迷之相不一样的，那个觉之作用啊是四圣啊，迷之作用啊就是六道凡夫啊。觉是解脱，迷是烦恼。那么这个底下就讲了，这就是很亲切的直到我们自己身上来了啊。那么无始菩提涅槃原清净体在哪里呢？在如今的摄境圆明。佛的直到我们自己身上来了，就是我们自己实境圆明。实就是指的第八识，第八识精华的那一部分，就是真的那一部分，觉的那一部分，这是称之为识精，所以是第八识精明之体呀。那么这是刚才给诸位讲了，就第八识两种现象，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呢，这个第八识有两种意思，一个是觉意，一个是不觉意。那么此地所讲的呢是指觉的那一边说的，觉这一边呢它是明的，本来就是明的，所以叫圆明啊，明本它就是光明。那么这个就是通常讲三种觉里面的本觉啊，我们前面给诸位讲说根本质啊是本觉啊。什么时候啊我们才能够见到本觉呢？给诸位说，心啊到清净到极处，本觉就现前。本觉现前给诸位说，不觉就没有了。我们所讲的 破迷开悟啊。我们现在本教为什么不能现前呢？因为我们不觉。为什么不觉呢？我们心是乱糟糟的，心是动摇的。所以诸位要能入这个境界，一定要修定啊。那么修定，这是佛学里面呢唯一的一个方法。法门虽然是无量无边的，四弘誓愿里面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无量无边的法门通是修定。这个是要记住，法门之多啊，换一句话就是修定方法很多，无量无边的方法都是修定。为什么呢？不修定啊，我们的本觉不能现前。古人呢，有经典里面也有比喻，把我们这个心呢比作水一样，水要在定的这个境状况之下呢，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它有光明，一切的景象啊都能够照在其中。可是这个水也是起了波浪了，虽然也能照啊，照外面的境界像啊是断断片片的，是支离破碎的相，不是一个完整的相。我们凡夫这个心呢，就像起了波浪的水；佛的心呢，就好比静止的水。所以佛法里头啊，所有的法门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把心呢静下来，把心定下来。法门虽然多，这一个纲领，这个原则决定不变的。那么修定，除了佛法之外，在古印度除佛以外还有95种外道啊，里面有许许多多也是修定的，他们的定功可以修到四禅天，可以修到四空天，不能说不高啊。他们一入定，不要说10天半月不出定啊，那都是小定啊，他可以做好多年都不出定。在我们看起来这了不起的功夫了，但是诸位晓得，在佛法里面说起来了，那鸡毛蒜皮啊，小定啊。为什么说它是小定呢？这种定啊不能起作用，自己可以得到一点清净的享受，一出定啊心就又乱了。佛菩萨的定就是本经讲的首楞严大定，这种定啊不是盘腿念佛的，行住坐卧谈笑风生呢，都在定中。六根如六尘境界，如如不动，这叫楞严大定，才真正谈得上叫自利利他了。诸位要晓得，这个小定容易修啊。 大定难修啊。啊，大定是在境界里面修。那么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这几句话里面实在说佛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那么释经原名又是什么样子呢？一层一层的解释。语言清净体是用释经原名来解释语言清净体，下面又讲呢能生住言言所疑者，这个两句来解释释经原名。能生住言，这个住言呢也就是我们现前所见到的十法界一真庄严，这叫做住言呐。住言两个字就是指第八识的见分与相分，住这个字就是指的见分，语言就是指的相分。由于第八识见相两分，变现出山河大地一切众生，不但我们眼前所见所闻所接触的都是阿赖耶识的见相两分，十法界一真庄严呢都不例外，都是阿赖耶识的见相两分呐。所以从这个地方变现出根深器界种子，那么这是佛给我们讲的，这是在染味呀。真堕在妄中，虽然堕在妄中，经上常讲啊，终日随缘呢，终日不变呐，随缘不变，可见得妄妨不妨碍真，不妨碍，因为它是虚妄。他要果然能妨碍啊，那就不是虚妄的。这是我们应该要明了啊。真能够妨碍，它就只有真实了，它怎么叫虚妄？那么我们现在好像啊，它有作用。它是真正妨碍了，实际上它不是，是我们这个迷观呢不能打破，自以为有障碍。如果我们打破这个迷观呢，那就像诸佛菩萨一样的自在啊。如果不信，你看看四十华严，你看四十华严里面的五十三位善知识，那都是明心见性的。他们所表现的有男女老少，各行各业， 他有没有妨碍？没有妨碍啊，确确实实是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就叫入无二法门呐、啊。这是破了迷以后的境界。我们虽然天天读，能不能体会到里面的境界？体会不到。为什么体会不到呢？我们自己没有入那个境界，所以体会不到。我们自己要入那个境界，诸位才能够体会到。你要能体会到，那确确实实180度的大转变呐、啊，真是别有天地非人间呐、啊。别有天地跟现在的天地是不二，所以诸位要是能够悟了，能够如了，你当然得大自在，那真是当下解脱啊。可是我们凡夫这个病根呢，就在无始以来，我们只认识攀缘心，上一次所讲的这个第一个根本，误会把这个攀缘心呢当做自己的真心。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南山住院了，这个是攀缘心的。而不晓得还有年所以的这一个语言，给诸位说跟前面那个语言意思不一样。前面住院，住是指的像见分，缘是指的相分，这个地方用一个缘字，就见相两分啊，这是诸位特别要把它记住的啊。前面这个住缘一个字是代表一桩事情，这个地方这个缘呢是代表了两桩事情啊，就是阿赖耶识的见相两分。一是什么呢？见相两分所缘不到的移掉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真心，那就是实经圆明，那就是真的。妄的所缘不到的，那就是真的。所以要注重这个疑的，他所遗漏了的缘不到的，这是真的。所以他用这个来解释实经圆明。实经圆明是什么呢？哦，就是能生住缘，缘所疑的，着重在一点。因为见相两分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见相两分是从不觉里面生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所以从无明呢，再生三细相。那么见相两分都是三细相。这种的、啊、第一个是无明业相啊，第二个就是转相，第三个是境界相、啊、转相就是见分，境界相就是相分。那么这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的三细相啊是从阿赖耶识不觉那一部分说的，不是从觉边上说的、啊、所以这个疑者呢，那就是这是觉的那一边了。这几个字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才能够把菩提涅槃圆清净体的根源能够体会到一些。当然要想把它找到， 把它证实。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虽然是不容易呀，说老实话呢，这个也不是距离我们很远，那禅家的话来讲呢，就在我们六根门头晃晃动地呀，我们这个不觉那就远之远矣了，如果一觉原来就在面前了。那么这个意思，说到这个地方呢，也就可以了。我们讲堂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个问题，见分与相分是同源的，同一个自证分。而自证分的离体就是真如本性，所以才说真妄不二啊！真妄是一如的，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要很细心地去体会。这个地方所讲的细心，不是用思维的心，仔细去想想，这个不行，这是粗心。细心是什么？细心是没有念头才能够体会得到，有念头啊，那个念头再细还是粗心。那么这也是佛法的难处，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总结一句话来说，世经言明就是我们自己的决心，可是这个决心呢要说太难了啊！为什么呢？我们又有言说马上就落在异地里面去了，你比如说我们讲个决心，诸位立刻这个心里面就现了一个决心的这一个念头，这就错了。为什么呢？心里面会现起这个念头，现起这个现象啊，是第六意识第七识他在那里作怪了，那叫不觉了。那么什么叫觉心呢？简单一点讲，眼能见，能见是觉心，耳能闻，能闻是觉心，鼻能嗅，能嗅是觉性，舌能尝，能尝是觉性。可是在这个里面是对于这个境界相是寥寥分明是觉性，动一念分别妄想啊，就落在异地去了。诸位要知道啊，一切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妄想啊，境界是一真的，这一真法界啊，觉性用事法界是一真，觉性用事给诸位说没有生死没有轮回，为什么呢？它是不生不灭的。什么是生死轮回呢？妄念，这个妄念有生有灭， 有生有灭才有生死轮回。所以诸佛菩萨他不用把识啊，心意识俱不用啊，他没有六道轮回啊，他没有生死啊，不但是这个分段生死他没有啊，定义生死他也没有啊。他为什么呢？他用的是决心。所以这个里面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有呢？我们用大识，用大识的就是前面第一种根本，生死根本，他们用的是第二种根本。